这个阴雨天气也主要集中在江南的南部和华南地区，所以呢，前往江南地区的朋友，由于当地啊空气湿度很大，天气格外的阴冷，要同样要注意保暖了。主持人， 谢谢全老师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进入到每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每周的今天就是一个请假的理由的寻找时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请假理由能够让你在年底快到这个年关的时候把该休的假都休了呢？哎，我们今天就来找一找，在世界各地，在旅行途中有哪些有意思的趣闻会吸引到你。 首先第一条趣闻，我觉得是旅行途中如果游客可以遇到的话，应该是觉得像中了大奖一样的爽快 啊。是锦鲤吗？ 就是感觉转发这条可以。这是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在泰国的一次奇遇，她所乘坐的这一班客机变身为了专机。 我们通常会说，有的时候看场电影如果没有人的话， 包场了， 专场包场啊。 对对对， 专机这个事儿很难遇到吧？ 太难遇到了。 有的时候会说，这个飞机上你上去之后发现人特别少， 最多也就是并排那俩座位，你旁边那人没有，你可以搁个什么？ 我以为你说可以横着。 横着 得找一个单独一排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女孩子，到底怎么就遇到了一个啊？让自己成为专机乘客的这么一件事情呢？这是在最近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在泰国旅游的时候的奇遇啊。登机之后他发现确实那趟航班他就是唯一乘客。 对， 这个女孩叫拉萨米麦卡杜，今年1月在泰国度假的时候，他乘坐了曼谷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319型客机，从曼谷飞往我们非常熟悉的苏梅达。登机之后发现啊，直到最后一刻，就是这个空乘人员关闭舱门准备起飞，他都没发现这飞机上还有别人。 是啊，然后空乘也告诉他了，说你不用害怕， 没错， 这飞机上唯一的乘客，我们都是为你服务的 啊， 你可以享受的是无限量餐饮，你想本来准备了这么多，还可以在过道上跳舞和奔跑。哎，可是我有一个好奇的事情，就是一般登机之前是不是航空公司就已经 知道 这一班航班会有多少人？ 让我们的理解就是他知道之后他会怎么办哈？ 对啊， 他有可能会 取消啊， 对，你把你转到另外一个航班去。 对呀、啊。 有的是航空公司要嘛，对吧？ 哎， 怎么就这样了呢？ 突然对曼谷航空有了一些好感。 这个广告做得好。这个麦卡杜这个女孩子啊，她其实在泰国是有亲戚的 哦， 啊，有亲属住在泰国，经常要坐飞机往返于这个泰国的大陆和周边的岛屿走亲访友啊。她预定的这趟航班呢，据说在平常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现象，都是满员的。所以当她知道自己是唯一的一名乘客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怎么办呢？现在人一高兴，拿出手机就拍啊， 对， 录一段视频， 让手机也高兴高兴。 对，然后就是分享嘛。 对， 他在图片网站上分享了他的奇遇。 对，照片上显示呢，他做了各种各样搞怪的表情。然后作为背景的过道以及周边座位没有乘客的这个空的座位， 看着挺可怕的。 对，都是背景。他说了，起初感觉就是激动和好玩 啊。 不过呢，客机后来遇到气流颠簸很厉害。 他一度产生了不祥之感。 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啊？就是人多的时候还好，你发现反正大家都在啊，只要没有人的时候， 这心理、啊、 你突然就觉得我一个人正在啊。 你说的对，客机飞行1小时30分钟之后就平安抵达了目的地。 通常情况下，我们刚才还是这个道理啊，给大家解释一下。说飞机上哪怕只有一名乘客登机也会按时起飞，可是我很原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传统思维呢？啊，其实我们也都遇到过，好像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 对， 就是主要原因啊，他们说为什么一名乘客也得起飞，主要原因包括这个飞机上很有可能会有别的货物需要运输， 嗯， 也就是说这个飞机这趟航班一定得飞。那如果定期航班一旦取消的话呢，不仅会影响到这个货物运输，还会打乱就是这个等待返程乘客的情况。 哦，对，这飞机飞到目的地以后还要再把目的地的人再接回来。 对 对对对， 这我们没有考虑到啊。 对对对，咱不适合开飞机。 还有啊，在最后一条理由再补充一下、 嗯、 说这个飞机啊停在机场啊，你得交停车费的，不是停机费的。 哎，这就跟咱们把车今天开我不开回家了 啊， 对吧， 就停附近啊、 嗯、 那个停车场，这附近可贵了 啊，这可贵了，1小时10块，2小时开始15。 对对对，所以你怎么办呢？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哪怕在那个如果是等人情况下，我在路上转几圈别停下来啊。 突然想到了那个网剧里面大鹏演的那个 啊 停车我等人啊，等人要收费，那计时他在那车位里来回往前开往后开往前 没停， 对，就没停， 没停， 这个就是、啊、这是喜剧效果哈，大家千万不要效仿。 我听到过，其实咱们说那个就是有那个网约车、 嗯、 网约车确确实实我也很理解人家说现在啊网约车这个很艰难，就是因为停车费高嘛，如果要停在某个地方的话又不合适，因为可能会违章停车，怎么办呢？就是乘客如果不及时到达那个接他的地方，他就得绕着这个楼转啊， 对对对， 转啊转， 对， 所以大家就是跟这个飞机是一样的道理啊。下次你约网约车的时候，麻烦各位乘客，咱们自己及时一点， 对对 对， 是吧？ 守时， 哎，嗯、好啊，这个专机，希望各位有生之年能遇到一回。 接下来这个是来自韩国的消息，这有一个主题公园，它的主题是奶酪主题。 嗯、你这是你喜欢的吧？ 你是觉得很臭吗？我很喜欢乳制品。奶酪没有问题， 但是据说越正宗的就越 哎，是是是，就取决于它是什么奶酪。 哎， 蓝纹奶酪、啊， 对对对对对，哎，就这个名字。哎呀，就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买了一种特别好的，他说来来你尝一尝，也特那个 有那种大理石纹， 切了一点点， 贵呢， 一点点给我尝， 给你尝不错了，还特 我告诉你，我还不爱尝呢，放嘴里我就跟他说，他说好吃吗？ 你放嘴里你就问他，我可以吐出来吗？ 没有， 我可以还给你吗？ 我还给了他个面子啊。他说我好吃吗？他期待的一脸期待的表情，我跟他说 眼都憋红了。 我跟他说，我说我有点感冒啊，我找个借口，我说除了冰，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味道，气的呀，你说、脸都绿了。奶酪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特别特别贵的。 嗯哼， 要做成一个主题公园，它究竟要用什么样的奶酪来做呢？ 嗯，这是在韩国全罗北道仁石郡有这样一家奶酪主题公园， 嗯、 名为仁石奶酪主题公园， 地名取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占地有13万平方米、到处都体现的是奶酪主题。但是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它是那种做成奶酪形状的建筑。还有奶酪颜色的休息长椅、 哦、 还有奶牛雕塑啊、还有一些奶酪主题表演、当然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可以动手去 DIY 一些意大利干酪和含有5种奶酪的披萨的、就那种其实已经就是马苏里拉芝士，只是它增加那个口感，但是并没有什么异味那种。 这是一个历史名词吗？ 就是你吃那种卷心披萨、快餐店里的那个卷心就是马苏里拉芝士。 啊，你还做过这个生意呢？ 我自己做过披萨。 真的？ 对， 越来 我是一个厨艺小男， 越来越不了解这个人了。这个公园里边除了刚才袁一说的这些之外呢，它还设有餐厅啊。我们知道奶酪主题嘛，你必须让大家得尝吧、提供多种口味的奶酪，还有叫撒着这个奶酪碎的意大利面啊、奶酪汉堡啊等等的一些美食，所以爱这口的朋友可以到这儿一饱口福。 当然作为一个主题公园，里面像儿童游乐园呐、动物园啊、奶酪商店啊、研究中心，包括这儿还有存放陈年干酪的山洞型建筑。 这个地方我肯定不去。 这个山洞型建筑是吗？ 陈年的。 哎呀， 啊，味儿特别足， 味儿老纯了。 这个主题公园呢，据说是每个周二到周日开放，哎，跟博物馆一样哈、然后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想吃这个东西的朋友们，我觉得在国外，尤其不是在日韩，我觉得应该是在可能欧美国家这样的东西 多 对吧？ 对， 我们一说荷兰那个不是 我每次提到它的就是车轮的那个 啊，对对对， 那么大一个一个的， 对， 外国人是离不开这个东西。 对，就是谁动了我的奶酪，那个书有段时间不是特别有名吗？就大家印象中奶酪都是长那个带孔的，但其实有很多种形态的，包括长毛的了呀， 哎呀， 包括看着像是火腿的了呀，对， 就是看着颜色特别奇怪的绿的呀，什么各种 的绿毛，嗯。 这个东西我不适应啊，接下来这事儿我适应。来，我们来继续看一看。 喝酒， 小酌啊，小酌 怡情，哎， 不能说喝酒， 来怡一下情啊。这是捷克餐厅老板的一个突发奇想，他用模型小火车来送啤酒。 哎，模型小火车，一下想到我小时候有那个轨道火车， 对，呜，还过山洞那种。 我没那么先进，我那个就比较简单， 手推的是吗？ 也是电动的 回力， 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轨道，它就是一圈啊。我那个我特别特别后悔，不知道谁给我拿走了，已经过去30多年了啊。我们试试想一想啊，你在餐厅的你等位的那个座位上，你点了一杯酒啊，然后呢，一辆小火车沿着轨道把这个酒送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机器人送餐，对吧？还有 哦，北京现在那个智能餐厅，就是吃火锅的， 对对对对， 火的不行，下午四点放号，4:05就没了。 天哪，是这种智能的那种， 我 还见过， 我没见过。 还有那种轨道的什么东西的也有啊， 对对对， 特别火的那家网红餐厅了。 对， 然后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啊，还是真的，就是用轨道用火车给你送啤酒。这个模型火车呢，送啤酒的概念其实来自于就是刚才说了捷克嘛，布拉格啊，这个铁路餐厅的老板，他在2009年想了一个这个创意。2009年啊，快10年前了。他本身呢是酷爱收集一些引擎啊、救火车模型啊，好多男士都有这个爱好。而铁路餐厅呢，相当于他生意和爱好的一个叫结合体。 有经常光顾的顾客就说了，说特别喜欢看这儿火车载着啤酒来到你的面前，然后把空的酒杯呢就拿走，特别酷。如果送食物也可以这样的话，那就不需要服务生了， 火车来送， 所以这个概念还是很酷的。 问你在那等什么呢？我等车呢，等车给送啤酒来。由于这个铁路餐厅的概念在捷克是非常受欢迎的，吸引了很多的家庭还有外国的游客。这个老板呢考虑啊，把这个模式是不是推广一下？他要在哪儿推广？我们听一下这两个地方啊，一个是美国市场，美国人喝啤酒他也比较多嘛，还有一个啤酒其实现在消费市场特别大的中国市场。 对对对， 他期望在美国开30家左右的分店，供应他的捷克风格的叫皮尔斯啤酒啊，没有布鲁斯南啊。在中国呢，这个老板计划采取一个特许经营的模式啊，预计啊，很快就会在国内，在中国国内开设第一家铁路餐厅。未来15年之内要开设120家加盟店。 放心吧，到这特许经营加盟了以后，在中国会演变成什么送花猫一体呀、送烤鸡翅啊， 我的天， 送串儿啊，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其实火车你他真有那个小火车，什么都能送。 但唯一的点就是你怎么去定点定位的送，这跟旋转寿司不一样。旋转寿司它只要动就可以了。 现在是这样吧，你扫码吧，然后那个定位嘛，对吧？就是哪个位子上只要有号就行。 然后还有它这个轨道的这个就是震动，这酒会不会洒出去或者洒多少，这个怎么控制？我觉得这也是 酒水是比较那但是他一开始就送啤酒，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了。可能他的餐厅比较小，对吧？他可能不需要那么。你要在中国不一样了，你要开一大餐厅，你说我点哪个啊？点绿皮的不是？我点那个，我要点动车，我要点那个高铁。 高铁我要 高铁， 我要复兴号。 所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期待一下，刚才说的哪年来着啊？很快啊，今年或许今年来不及了， 未来可期。 明年我们看看， 明年可期， 而且一定会在北上广那样的地方先开。 对对对 啊，看看这个智能餐厅怎么样？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还有更多的请假理由值得你来关注。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是英国旅游网站航班网评选出了全球最佳中途停留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榜单上就是给你评哪个地方中转是最好的。 以前会把机场作为一个选择。 对 对, 对，荷兰阿姆斯特丹在38个拥有大机场的城市当中脱颖而出，荣膺榜首。 这个网站说了，说这张榜单呢是依据机场到市中心距离，还有公交的费用，以及时间，还有机场可飞往其他目的地的数量，这样的一些要素评出的。那阿姆斯特丹的这个机场呢，因为离市中心很近，而且飞往目的地是最多的，名列第一。 这个大家都明白啊，一般我们说那个机场 跟这个城市的关系的时候，都会先问一下，啊，那机场远吗？ 对，离市区有多远？有些机场甚至会离本市的市区更远一些。 对，离别人的那个 隔壁那城市倒近一些。对， 但是是属于他们的，是吧？ 对对对。 哎，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身边你去过的哪个城市机场是离市区最近的？你有没有概念？ 我觉得上海虹桥还行。 虹桥因为老嘛， 对， 后来就不行了。后来那个机场，浦东就特别远啊， 对对， 但是离浦东稍微近点。然后还有什么？我记得最早。你想到那个香港电影当中，其实最早的香港机场是老机场的时候，啊，几十年前的时候，老机场其实那个镜头特别特别好，就是飞机老是飞过那个城市的低空的时候，是跟楼差不多高的，就是飞过楼群之后降落。但是后来的机场也就慢慢就离市区远了，因为这么城市规模就是这样扩大的。它还有一个就是我最早最早去过，现在已经肯定不是了啊，就是昆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叫乌家坝吗？大家帮我来更正一下啊，那个最早的机场就在市中心呢。 我都没有降落过昆明机场。 哦，没有去过啊， 我没有在昆明降落过 啊。但是你现在你去可能已经很远了。过去真的就是降落在那个，你看着城市啊，哦，停下来，然后停下来之后你出门就是 市中心跟火车站一样， 差不多那样。然后昆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一出那个机场，满机场原老机场就是这样的，全是卖花的。 哦，我听妈妈说过，因为他们在那边降落。 我说什么他都说听爸爸妈妈说。 听妈妈讲的，听张帆讲的过去的 事情啊。好吧，回到这个榜单啊，我们说这阿姆斯特丹为什么它就是在榜单当中是第一名？刚才说了几个要素啊， 离市中心近，然后飞往目的地这个也是数量是很多的。 对， 那这其实阿姆斯特丹室内景点也很多，而且相互之间距离也不远， 嗯， 通常你步行就可以到了。如果安排恰当呢，一天当中就可以逛完大多数的主要景点。 是， 比如沿着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带去漫步，就可以欣赏如画的风景。 嗯， 走累了呢，哎，这边。荷兰嘛，随便进一家咖啡馆或者餐厅，都可以品尝到地道美食，还有美景可以看。如果一天逛不够，那么在这座城市停留一晚，也有不少的价廉物美的酒店可以选择。 这个阿姆斯特丹还有一个好处，刚才你说走路，你不想走也很容易。 骑自行车 啊，对，那自行车太多了啊，他们就是一个自行车国度。阿姆斯特丹之后呢，在这个榜单上前十名还包括有如下的一些地方，就是我们说啊，这个叫中转的或者叫中途的停留点啊，新加坡， 这不用说了，机场太有名了， 葡萄牙的里斯本， 对， 然后泰国曼谷， 嗯， 曼谷肯定是啊，还有咱们中国北京啊，阿联酋迪拜，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德国的法兰克福和加拿大的温哥华。 我觉得像法兰克福啊、新加坡呀，还有迪拜这种，都是属于 特别特别多的， 都是属于你不出机场都能待一晚上的那种。 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的。对，因为选择太多了。 刚才说那个新加坡，我记得哦，对，上周你出差嘛，我们说新加坡那期的时候，刚好我们的嘉宾高人就提到说，新加坡有一个地方不能不进入大家的视野，就是你如果不是去新加坡，你只在新加坡中转的话，新加坡机场。他给大家推荐新加坡机场的时候，说了好多好多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 对， 他说那个机场里面，樟宜机场啊， 对， 居然有一家电影院， 啊， 你可以免费去看。 是的，那个《摘金奇缘》里面也有， 是吧？ 一部分描写到樟宜机场。对， 所以有的时候想，你要不是在这个城市停留的话，在机场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隐藏着很多的风景。 对，说到了中途的中转，在旅行当中啊，这个如果有时间可以稍微歇歇脚，然后遐想一下的话，其实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没错， 我们在中途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许飞的《时光遐想》。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今天是环球趣闻录。 青春的影

爱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故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这个环球趣闻录里面来找一找，在年底有没有可能寻找到最佳请假理由。 刚刚我们在说全世界最佳的中转点的时候，讲到机场了，然后张帆提到了昆明那个乌加坝的老机场。 对对对对。 然后就有听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那个一个音乐人孙潇给我发微信说，他说哎，昆明老机场还办过摇滚比赛，在2013年那年， 2013，5年前， 对，五年前，然后还说当年那个冠军是黑薄荷乐队，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想想啊，一个机场要办一场音乐比赛， 摇滚比赛还是 摇滚的，这个如果是一个运营的机场的话，好像不太可能是吧？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是正在运营的机场的话，也是一件挺美妙的事情。 那必须短暂一点，要不然这一天就完了。 我们确认了一下，这个机场确实是在2012年就退出历史舞台。 没错，其实它就是在后来可能有了别的用途。 对对对对对。 如果那么 作为一个场馆， 对，就像798一样。 是吧？对，还挺有意思的。 这感觉挺棒的。请假理由有很多，中转点或者中途的停留的机场，也许就是其中一个。那或许呢，还有一些酒店让你难以割舍。 你说一个酒店会让你难以割舍，因为现在这么多，对吧？负面信息，怎么样能够留住你的，吸引到你的 心呢？真能连接现实啊。有啊，你比方说我们说一岛一酒店的某一些海岛， 是 那个确确实实就是酒店是你在旅途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就是你旅行内容的全部吧。 你应该有过这种经历是吗？ 我没有一岛一酒店。 没有过这样的。但是海岛酒店基本上就是这样，有很多人说就在酒店待着， 你会很愿意在那儿躺着， 是吧？ 对对对， 就哪儿都不去了。 对。就躺着，然后 那别的地方挣什么钱呢？ 你想下水的时候就下水，所以我觉得海岛酒店吧，吃的一定要好 啊， 然后 SPA 做的也好， 让你这一天 海水还得好， 让你这一天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是是。 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酒店呢，它是这个别出心裁啊，不走寻常路。这说的是英国的一家酒店，他们最近啊，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家来听一听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英国伦敦艾杰顿家园酒店。他们指定专人来担任某一个特殊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其实如果只说后半部分，你不会觉得特殊，叫礼宾员。礼宾员嘛，就是在门口是吧？ 对， 跟大家迎接一下，迎来送往。 对， 就是帮你拿东西啊。 对， 我小时候特别想当一个礼宾员。 为什么？因为穿的制服帅 啊，还有帽子。 那取决于人本身啊。 哎，你说的也对。后来我为什么没有当成呢？ 那你可以，你可以，可能是因为帽子的尺寸没有合适的。 又来了。黑人头大啊，那个我们刚才说这个指定专人担任这个礼宾员，为什么说他特殊呢？这个礼宾员他不是为这个普通顾客服务的礼宾员，他是为 宠物服务的宠物礼宾员。 嗯，这个其中一位宠物礼宾员，他叫劳拉帕特恩，他说，当宠物犬抵达酒店之前， 他带着狗狗去 开始了，主人会事先收到酒店发出的宠物犬的偏好调查表，你可以写这个宠物犬的喜好啊，比如他喜欢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呀，包括爱吃的食物， 这个也可以啊， 食物和喜欢的寝具的风格 啊。哎呀，这个有很多人对这个狗狗真的是就跟孩子一样啊，这待遇一定不能低。 对， 这礼宾员的一天的工作呢，从为这些特殊的宾客，也就是这些宠物狗狗啊，或者是这个喵星人啊，来提供丰富美味的早餐开始。在他们吃过早餐之后呢，还要遛一遛，带他们散步啊，玩啊，中午还要安排他们午睡。 哎呦我的妈呀！ 狗一般是要午睡的吗？我不知道，没养过。 我 随时睡是吧？ 随时可以 随时睡，然后给他们还要拿。一份特殊的下午茶啊，这个下午茶据说在那儿还挺值钱的，合了一下人民币有200多块钱呢。 哎呀，突然有 这个一定是给狗吃的那种特殊的， 对，他用狗粮来做的嘛。但是现在狗粮能做成很多很好看的东西， 你都馋是吧？ 我都看着很想吃，但是他们其实有人说啊，我没试过，说其实现在的狗粮做的很精致，只不过为什么人不能食用的原因是，哎呀，这还真没出息的，就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它那个卫生级别跟人的食物还是有差异的。 人家更卫生。 你这不就是活的不如谁谁谁的系列吗？ 来来来，继续来看这个礼宾员他自己的介绍啊。刚才说了，这个礼宾员叫帕特恩，用他的话来说，吃这份特殊的下午茶才是这些狗狗们一天生活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狗狗就是没有饱的时候，真的。 喂什么吃什么，喂多少吃多少啊。下午茶它包括手工制作的小零食、肉卷、花生酱、饼干，适合狗狗吃的冰淇淋。天哪，没听说过。 想吃吧？ 不要。下午茶过后呢，礼宾员会带狗狗们还要活动一下，晚上还给狗放一场电影。 而且这么多电影放下来，有狗狗们自己票选出的，狗群票选的最佳最受欢迎的电影是101斑点狗。 看同类， 你也很喜欢。 入睡之前据说这个宠物犬一样有客房服务， 开个床啊， 哎呦我的天啊， 拉个窗帘啊。 是吧？还给送点糖啊，什么东西？ 什么睡前奶啊？ 哎呦喂，这个帕特恩说了，说评判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宠物礼宾员，在他们那酒店啊，主要标准就是得喜欢动物，并且有与宠物共处的经验，那就是养过呗啊。他担任这个宠物礼宾员以来呢，据说啊，据他说，跟宠物之间和平相处啊，从来没被这个狗狗咬过。 就是其实动物。大部分的其他动物跟人类的区别就在于，人把就是嗅觉以外的那一个感官的那个器官 啊， 给退化掉了，就是除了嗅觉、味觉以外的一个感官 啊，还有一个， 所以动物们 第六感， 它就类似于这种，就动物们它其实能够更加敏锐的察觉 到， 对这个人跟我是不是合的， 就是说 或者说你 是不是友善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跟你说嘛，这个狗狗其实是要 就是所谓演员嘛， 对，比人是要在某些方面要出色的。说到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个狗狗的下午茶，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接下来我们说的美国的这家快餐店，他们推出的这个快餐，我觉得还是比较普罗大众的， 亲民一些。 对，特别接地气， 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美国快餐的连锁店了，就不说什么名字了啊，推出了狗狗快餐，方便主人和狗狗共同用餐。这个什么什么王，他新增的这个产品呢，叫做狗狗皇堡，是招牌汉堡皇堡的汪星人版。事实上呢，狗狗皇堡是一块明火烤制皇堡味的狗饼干，由燕麦粉、糙米粉、牛肉、车打奶酪、鸡蛋和芝麻烤制而成的， 听着好复杂， 而且做成了骨头的形状， 为了吸引那个吃的。 但是店家说了，这款产品不适合人类食用。 这可能跟你刚才说的相似啊，就是对对对 对， 有一些东西人是可能或者某一些材质人是不吃的， 对 对， 但是人家喜欢啊哈， 对对对， 这个消费者呢通过由外卖企业来购买这一款皇堡，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份狗狗皇堡 啊， 就是你吃，你家如果有 的话，你不能让他 尝， 就是你吃的时候他一定旁边这样看着你 啊。 所以你还不如给他点一份。对，我养过狗。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养什么？他们说养啊，那个宠物啊， 会越来越像， 是吧？真的吗？ 说狗还有长得像主人。 对， 真的是。虽然我自己没看出来，但大家都这么说。 我曾经有一个这样一个判断，我说即使它面容不像， 气质会像， 还有神态， 对， 表情， 做派会像，就是你看啊，你看你大腹便便的养的吧，那个你说养一松狮， 嗯哼， 松狮的走路就特别缓慢，跟大象似的。然后如果是一特精干、特瘦的，他养的那种就 小鹿犬， 哎，对对，就特别的活泼，能灵动一点。 对， 哎，所以你要注意啊，养要养适合的。我知道你是现在还有是吧？ 对对对， 不过不在身边， 不在身边。 对，现在身边有孩子了，你看狗狗待遇一下下降了。 哎呀，不是， 来说说孩子的事儿。 嗯，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9岁的男孩，前不久呢，他干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呀，成功的说服了他们的当地的一个官员。他要干嘛呢？撤销了长达近100年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这100年当中，这个地方规定不许打雪仗。 哎呦，对于一个9岁的男孩来说，真是太痛苦的一件事儿。这个规定， 对啊， 尤其那如果还每年冬天都会下雪的话， 厚厚的 雪，多手痒痒呀， 不让打。 这名男孩叫戴恩·贝斯特，住在塞弗罗斯镇。他在镇议会用3分钟时间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啊。 他说，我认为这部法律过时了，这是他的开篇。我希望能够扔雪球，却不会惹来麻烦。 嗯，这个你知道，他们听证会是这样的， 答辩嘛。 对，哎，对对对， 嗯， 特别有经验。有人得提出问题的， 对， 质询啊。议员呢，在这个听证会上就要问他的一些问题，说问题特别不客气。 嗯， 比如说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能否把条例修改成，要是你年过60岁，谁也不许朝你身上扔雪球呢？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如果我们确实允许打雪仗的话，你跟同学们提到如何注意安全了吗？ 据说这个男孩贝斯特呢，为这次答辩准备了1个月，所以以上的尖锐问题都轻松应对。 嗯， 他说了，镇上的孩子们希望有机会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们一样打雪仗。这部法律设立于很多年前，如今孩子们需要一个理由出去玩。 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在100多年前，他有什么样的条件限制就不让打雪仗了啊？出个事儿， 还写在法律里。 对 对，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些事情太较真了吧？他也是问题。这个答辩现场呢，据说来了当地的好多孩子跟家长，很关心这个问题嘛。这个议会呢，当晚啊就做出决定了，撤销禁令，这孩子可以打雪仗了。 嗯， 然后贝斯特跟4岁的弟弟呢，就扔出了这个小镇近100年历史上第一批合法的雪球。 这可劲儿扔啊！ 这描述的太有意思了。 对， 镇长呢，据说为了支持，也拿起了2个雪球扔， 但不知道该往哪儿扔，最后扔在了自己的脚上。这是我自己补充的啊， 搬起雪球砸自己的脚。 这个镇的行政长官助理也说了，说这个小镇呢是建于上世纪20年代、 嗯、 当时立法规定说禁止民众朝人、动物、建筑物、树木、车辆以及任何其他公共或私人财产处投掷石块或者是其他投掷物。 原来是这样， 包括雪球 哦、哎，就是怕漏掉一个什么东西、 哎、 所以干脆啊全禁了。 对，其实他们官员都知道孩子们是不满这项规定的，那近年呢也鼓励孩子们来站出来反对，就是他们自己想扔吧，然后 在背后唆使， 或者有可能是自己家孩子想扔，对吧，他就唆使孩子去，让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改变法律、 嗯、 而这个贝斯特9岁这个男孩确实是第一人，他成功了。 这个贝斯特的妈妈，这个9岁男孩的妈妈说了，儿子大约1个半月之前得知啊，在这个镇上扔雪球，扔这个雪球不合法，也就是以前他其实是模糊的啊。 嗯， 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联合同学们写信呼吁推翻这个禁令。 嗯， 哎，还真成了。 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要觉得是童话故事， 对 啊，人多力量大。 而且我觉得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有能力改变法律这件事情，其实确实是一个比较， 因为有一些 事情 对是合理的， 对 合法的要求， 对对对， 有一些东西它过时了就是过时了， 对对对对， 哎。嗯，这个扔雪球这件事情在北京、这1个月之内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因为没雪啊。 风这么大，你要逆风扔的话可能真的会扔到自己身上。 我上周就问那个连线的天气专家、我说那个老师，我最后补充一个问题，我说那个大家都在盼雪，这雪啥时候来，我得到一个特别特别准确的答案， 悲观的消息， 他说啊、他说、差不多月底了吧，月底之前不会了吧？ 2019年了， 差不多。 好吧，明年见吧。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今年还得画个圈儿。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拜拜。